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不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好，来了，三地换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昨天晚上我和春雨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对， 受佩芬的指示，终于把刺杀金正恩看完了。这是革命任务来的，必须得完成。 对，讲的也是革命。 好嘞， 看完之后刺杀谁？ 就是跟预想当中一样的烂。 对，我觉得是这样，它有一些血腥镜头，像我这样的少年儿童不应该看，应该在家长陪同之下看。 得了吧你还是有血脉喷张的地方吧，中间什么内衣秀啊。 啊，我跳过去了，为了赶时间。 他在办公室看，不好意思，可能是。哎呦，我就觉得这个片子吧，你说你怎么说呢，就显示好莱坞它应该不是那么个水平吧，就完全是我就印证了我们之前讨论过一次嘛，说为什么一会儿说让它上映，一会儿又说它有限度的上映。但有人就怀疑说这是不是商业炒作，就明明是部烂片，你要是不这么炒的话根本没人看。好，那现在看到他们那个票房好像在美国已经还挺不得了了，甚至在进他的时候呢，他们就在那些评分网站里面就给他打满分十分，就意思说你不能向恐怖主义，不能向那个强权低头。说奥巴马呢也很支持他上映，但是看完之后你就后悔了，就只能是你付费在网上你就花个几美元是吧。像中国咱不花钱是吧，这个不好宣扬的，咱做学习交流之用啊。你就看完之后呢，你就说还好，这个不值得我花钱去电影院买票。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那被我们说的这么烂，可能更想看有多烂哈，大家自己那个互相传着也就行了。我觉得你要不然你觉得怎么样？ 我倒是觉得他这个票房和他这个片儿的内容是遥相呼应的。你看在内容里就是他要去朝鲜采访嘛，然后有很多观众都不理解，觉得是要做一个美化他的东西。然后在这儿也是，这个电影本来一开始是迫于朝鲜的压力不放，然后现在又要放，就真的是把这个电影和政治元素结合得特别紧密。既鼓吹了自己的这个票房，也为其实无形中为他做的这个事儿做了一个宣传，就说我们其实这个事情是很有政治意义的，我们做了别人不敢做的，你看我们都受到了压力，我们还是把它播了，对吧。 哎，好烂的桥段。 我觉得就看你从什么角度看了，我倒没觉得，对我个人啊，如果我当作是一个 哈哈一笑就完了， 就是笑，我觉得他达到目的了，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无厘头的。但是呢，我做人比较正面一点，我觉得他其实还带给我挺多醒思的。那我们待会可以再讨论一下。 现在就 我也有，我也 有什么醒思？ 没有，我觉得其实你说我刚刚讲到当做一个笑点，确实我觉得里面有很多桥段让我真的还觉得是笑了。所以很多东西其实你在看很多的关于朝鲜的书啊，或者一些 YouTube 上面就是那边片段，我觉得都看过，他在哪里就是炒老梗。可是我觉得再看到还是，就像特别是那三个小朋友在弹吉他，我看还是因为他特别挑过那个小孩子，我觉得还是会笑。可是你说醒思，我突然觉得很正能量。就像里面，其实我会。因为内地翻刺杀金正恩嘛，可是台湾翻译其实叫名嘴出任务。 哦， 他 还有翻采访的。 对，其实我倒觉得他在刺杀的部分，他当然是一个主线，可是里面有很多东西你可以，例如说作为一个媒体，其实里面有很多媒体可以看的，就包括你说这个名嘴他本身，你说在里面是一个很红在美国，可是大家就觉得他就是个白痴，问不出又不访问的。那你还记得他们就是去访那个阿姆，就是出柜的那个节目之后，他们之后不是在那个就是哎不小心剧透了， 没关系的啦， 是讲到就是后来。他们不是庆功宴吗？他不是在外面遇到个朋友，就觉得我才是做新闻，你们那个不是新闻。后来他不是才刺激他要去做这个专访。 哦，这个就是引发你对新闻人这个身份的。 对，我觉得有些时候你也会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怎么样定义你这个新闻，或者是说有价值？我觉得这也是因为有些时候人家真的会看娱乐新闻不是新闻，或甚至你做一点稍微包装一点，人家不觉得你是新闻。 就是说你做人物采访的时候，你像他那样就跟你掏心掏肺的，我不是很正儿八经很无聊的跟你就是聊国际政治硬化。 所以其实作为媒体人的，我觉得也可以带给我们。 哎，对，他一开始问的问题确实问得好，就说你喜欢唱什么歌啊，你喜欢什么歌星啊，你有什么爱好啊，就问得很软，感觉呢他又是做过功课的。嗨，我觉得咱们这样看电影好无聊。 对， 就完全 对，这其实大家的关注点可能不在于他表现出来咱们看到的所谓新闻采访业务技巧什么的，你就看他打造的那个金正恩的这么一个形象。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让我非常的有感触，因为我其实有两点思考。 哦，因为你去过朝鲜。 先不说我去过朝鲜吧。 哎，对，好好，你先说你的。 就说金正恩这个，因为你会想，其实金正恩他在这里面塑造的金正恩其实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因为他是被迫成为这样一个人物，他的内心有完全另一面的世界。 很孤独。啊， 对对，就让我想到现在很多欧洲的王室，他们为了一段自己喜欢的婚姻可以放弃王位继承人。其实也是同样的，有些时候你真的是在为了国家牺牲，你难道不能说在这个片里的金正恩是为了朝鲜牺牲了吗？是为了他父亲遗留下来的这些基业牺牲了吗？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人都是活在一个笼子中。就比如说今天樊素被推上台面了，你是3D 的美女主播， 哎呦， 对吧？那其实你也是为了这件事情你要尽你的一份责任。但是这个责任无形中就限制了你，比如说你明明可以下了班去看个别的电影啊，干嘛非要看这部，对不对？也是会， 对，我为大家牺牲了。 对，在你有权利的同时，在你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接受的同时，你真的在牺牲了一些东西。第二点，我就觉得他说了这个用采访这种软化的革命形式来，其实它的效果要比直接的用武力和暴力来激化这种矛盾更加的有效，也更加的发自内心。其实你看到很多时候很多地方爆发了这种革命或者政变，其实很多时候真的都是文化层面的，大家在思考的是文化层面的东西，而不是很多是武力。其实像一战当然那不说了，那是大家的阴谋论，结果就有一个点火索的暴力事件就引发了整个战争。但是更多的你能看到包括乌克兰呐，包括像中东那边不是都有颜色革命吗？但说到这个，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这种文化和民主的渗透最后达到了最终的这个效果。也许真的像这个美国在这个片里想要干的，他想让朝鲜发生一个颠覆，但是呢他也许没有真枪实弹的去投一颗子弹，但是最后他通过文化软性的这种颠覆，让这个体系的内部开始自己来产生一些变异，反而达到效果更好。再说我真的去过朝鲜这事儿，其实我去朝鲜的时候我会发现他们的幸福指数挺高的，因为上次跟洛文来谈，洛文那个时候 说有假的水果店吗？ 没有。 假的胖小孩 也没有。你看到的都是很真实 的 而且你能看到 有胖小孩吗？ 有，但是很少，我见过一两个。对，但是大部分在平壤你看到的小朋友都是还是体型很健康的，对， 就是很瘦的。 对对对，但是你能看到就是他们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幸福的微笑。 物产到底怎么样？就是是不是像电影里描述的那些都是为了装点门面的？电影里不是就他最大的转折点就是来自于发现他一开始对一进来看见那个杂货店都是假的，卖的东西都是假的。 是这样的，我是不得不承认他们有对外的商店，也有对内的商店。商店，对内的商店我们是没 去 过的，去 不着的是吧？ 对，但是我们路过有看到过，就是里边还是有很多物产的，但是没有对外的商店那么丰富。但是你能看到它对外的商店无非就是几种产品，第一种就是朝鲜生产的一些特色的纪念产品，什么人参啊，什么那个中药啊，他们就号称他们生产的中药是绿色无污染的，货真价实，包括什么宝石啊等等都拿出来卖了。然后另外一种你会发现很奇怪的，因为朝鲜每年都接受国际的援助嘛，然后援助的东西有很多是营养品和保健品，他们会低价出售这些营养品和保健品，所以其实是放在朝鲜商店里卖的。有没有真的给到这些需要的人我们不知道。然后第三种就是中国进口的很多食品，然后有很多旅行团的人就会说，哎，我们来这儿买的还是中国的。而且 贵不贵呢？比中国卖的要便宜还是贵啊？ 相对而言其实你会觉得挺物美价廉的，但是中国的很多吃的倒是朝鲜内部有时候会报这是有质量问题的，因为他们进口的很多中国食物是那种小厂子生产的。我们也知道中国食物有些时候确实小厂生产的不会特别的让人放心，然后但是你看他们给外国人的东西真的顿顿都是肉，你吃的都是好吃的。你在这个酒店的饭，因为朝鲜的酒店是把外国人单独隔离的，我们在平壤住的是羊角岛国际酒店，是在一个岛上，然后 就是你不能接触到朝鲜的平民。 对，但是中间我们有一段导游会带我们去在朝鲜大街上走啊，坐朝鲜地铁啊，周围都是朝鲜的平民，你就能感觉到他们那种，他们对外国人是很有 保持戒心的，就是他们会跟你保持距离，包括你要跟他们拍照，他们有时候我看到两个朝鲜小女孩，其实长得真的还挺清纯的，也挺漂亮的，然后我就特别想跟他们合个影，因为朝鲜的地铁很美，然后为了那张照片说了好久，然后他们一般是不愿意跟外国人合影的， 最后 好像也是有这种政治风险，然后反正你看大街上有很多人，只要你要拍照，他们会马上离开。虽然平壤的很多地方是可以让你公开拍照的，但是很多除了平壤以外的地方你是没办法拍照的。 就说这个电影里面跟你现实看到的平壤它其实 有差距， 有差距，就是说你看朝鲜或者说在美国人心目当中的这种邪恶国家，它基本上就是夸张到你一看你都觉得肯定不是这样，它你还不是说怀疑，我是说哪是这样的，是吧？当然他这个片子他根本就不是说为了给你展现一个什么样的朝鲜，只是他我理解的朝鲜就是这样的，我们大家一起来取笑他吧，一起来嘲笑他吧，一起来讽刺他吧，他就是这么个意思， 是这么简单。因为说真的，如果你要去讲逻辑，他也不可能，因为整个电影就出现朝鲜就一条街而已啊，因为他车子从机场出来然后就开到那个杂货店，然后接着就到金正恩他家，所以整个朝鲜应该也不至于只有一条街吧，所以本来就是。可是我刚刚春雨讲很多就是那些东西，可是我对我来我没有去过朝鲜，可是我始终觉得平壤整体的大平壤它还就是一个样板，所以很多时候他看到的未必当然未必真实，可是在这部电影里面说真的你看到了说他可能嘲讽了朝鲜很多东西，可是我另一个角度看，难道美国没有值得嘲讽的吗？你不觉得美国的特工只要任何东西他都想杀这不就是美式的一个价值吗？所以其实我说对于美国人或对于朝鲜人，他可能因为在当事者的两面，他们可能会各自看到，可是我觉得我们正好是因为我们中立，我们是不是属于他们两边的一边，所以其实反倒可以看到其实两边都有一些他们可能很荒谬的一些地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反正电影嘛，我觉得看看，然后如果你愿意花一点时间去反思一下，我觉得也就 其实他中间也有嘲笑自己美国人自己一种思维方式，你看他说你们理解的金正恩以为是这样，他最开始接触的时候不是觉得特别有情有义啊，有人情味啊，你看有自己的爱好，就是一个正常人，他都快被他感动了，就是刺杀的任务我都快放弃了，这个时候发现似乎他也在讽刺着美国人的某些思维，但你到最后发现还是美国人那种所谓救世主的这么一个心态，就觉得朝鲜人民他们是需要他拯救。而且我本来觉得可能这个电影唯一的正能量就是他跟那个女军官之间是吧，好像还有点真感情，但最后发现哦，他是在利用我，就那个男的就那个女军官是用她的美色来利用她，好吧，就是你所有的关于这个电影里面一切的是有一点点正能量和美好的东西你就全部幻灭了，最后告诉你它就是一个惹你发笑的这么一个肥皂搞笑片，所以大家不要去，我觉得不用去把它刻意的往深里想，可能你就呵呵一笑它也就完了，这电影它也就这么一功能。而且你看朝鲜它其实这么多年以来它一直在好莱坞里面的形象都是非常负面，那有人也开玩笑说因为你中国强大了嘛，所以 不敢再开中国玩笑， 只能开朝鲜玩笑，老说中东那些国家也不行，得换点口味。好，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嘲笑哈，或者讽刺政治和讽刺领导人，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他也不单单是讽刺朝鲜，或者他觉得一些强盗国家， 我觉得这是美式的一种文化价值观， 他自己还不是。 就说到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在内地要做新闻节目，有些题材是不能碰的，就比如说我们没有办法去讽刺很多热点的政治事件，但是在美国那你如果不讽刺政治事件那这个节目就没法做了新闻节目，所以其实就是这种美式的价值观，但是我们也会在想就是一种文化对撞，因为美式价值观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你在朝鲜你不得不说所有的朝鲜居民是由衷的对整个包括金正恩啊包括他的父亲和祖父是由衷的崇敬，我们去参观当时是去参观他们的故居的时候那真的是一片哭倒，大家都会 是真哭吗？ 是真哭，那种是发自内心的，就可能站在我们今天我们没办法理解，就像可能没办法理解我们父母那一辈当时在毛主席去世的时候那种悲痛的心情，其实都是一样的，包括今天你去泰国，泰国人对泰国国王是非常尊敬的，你是不能随便去对国王指手画脚的，都一样，我们可能没办法理解但是我们应该尊重。 好好，那到底朝鲜不让这部电影上映哈，他们这种思维值不值得我们理解和尊重？那等一会儿呢，我们再接着聊。今天的节目有点特别， 因为我们今天还特别联系了几位，就是在三立化新闻不是有个微信群嘛，大家都经常在里面聊些咱们节目当中聊过的或者准备要聊的话题。那你说到这个电影，还真的是好多人都看了，大家都有一肚子话想分享。那等会儿呢，我们就给其中的几位代表一个机会哈，听大家一起来这儿吐个槽。今天就欢乐一点啊！好，三立化新闻，我们稍后见。好，刺杀金正恩你们都看了吗？不管你是通过什么渠道，哎，估计现在在大陆看的可能多半是像咱们那种哈，就是比较投机取巧的。 没有，昨天很认真的在家研究了一下 Apple Store 和 Google Store 的那个。 后来不行吗？就是你发现正规渠道不行是吧？ 可以，5.99美金。然后我想了一下，算了，还是有热心的听众给我发了。 对，学习交流之用。好，我们紧接着来连线一位听众，他是张泽阳。来，泽阳你好。 啊，喂，范总你好。 嗯，嗨，我们来聊这个电影了，你看了哈？其实我是看你们在里面聊的，我说哎，这个我也得看看，大家聊得这么欢，我看你们聊什么郑州航空啊，什么牛仔很忙啊，这个我觉得这是电影里面唯一就是最开始吧第一个笑点吧，你看的觉得好看吗？ 我觉得还行吧，就是他把那个中国描述的就是很符合，我觉得很符合美国人的想象吧，然后尤其是坐火车那段，然后进去之后一顿 对，我们刚才跟樊素在讨论，我们觉得那是在越南，不是在中国。 对，丹东不是平原吗？它怎么会有那种小 山丘？那种是喀斯特地貌的典型标志。 那种山有点像桂林的那个。 对，我看我这是在桂林。 对， 别的呢？ 别的其他的就是火车里刚才那个什么卧铺里那段啊，然后那个吃小吃啊，就这些我觉得还挺亲切的吧。但是一看像中国人嘛，我们一看就知道，哦，这个山不，东北也是没这样山的，能一眼看出来。外国人可能他对中国的心理预期就是这种比较异国情趣的这种地方呗。 嗯，这个电影你确实看完之后，你觉得有什么地方印象很深刻？或者超出你想象的吗？ 我觉得就可能是，就是我本来觉得这可能是有点什么启发性啊，或者有什么是就期望还挺高的，就是在意义方面。但是后来发现好像就还是很传统的，就是美式的那种稍微有点低俗恶搞的那种情节的路子，就套路都是很那个，就是很模式化、很城市化的。跟只不过他是把这个东西装，我觉得就是装到了这个金正恩朝鲜这个框架里。 对， 但是他 换一个谁都行。 对，拿这个政治搞笑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跟以前那些其他的类似的什么恶搞啊、低俗的电影，其实套路差不多。本来期待的可能过高了吧，就本来觉得他可能有一些启发性啊，或者有什么稍微带点什么反思啊这种，后来发现好像想多了，就是看一看笑一笑就完了。像那个有情节比较深的，像什么搞笑的，像那个他出去接那个送的那个东西，然后遇上老虎了呀，然后那个就那一段我当时是笑的有点受不住，就是一边在后面喊，然后一边隔空给他指令，然后最后稀里糊涂的老虎就死了，然后就这段我当时笑的挺多的。然后金正恩后来那个什么好像说什么那个，然后挺惊讶的，就是本来金正恩就好像跟那个男主角在那说，哎，我父亲觉得我们生活的都太好了，就是有点就是已经没有了男子汉气概，就突然话题一转，就说我不怕那个，现在我们有很多美女，然后哗啦哗啦就上来了，一看就是韩国整容范儿那种美女就上来了，就跟朝鲜的环境一点都不搭，你知道吗？就我觉得这段是挺出人意料的。 行，那这个电影你会推荐给你朋友看吗？ 这个就是大家如果放假 如果 没 事 的时候，无聊的时候也可以乐呵乐呵。 哎， 对对对， 泽阳，我想问一下，你是在英国是吧？英国这个电影上映了吗？ 没有，好像我是放假回来嘛，然后我走之前好像还没有上映， 在网上下的吧，也是。 对，我这是在也是别人给我的这种子，然后 好嘞， 网上告知的。 行，泽阳还有什么特想说的吗？其实你我咱自己那个就是联想哈，你说要是换了恶搞的不是金正恩，或者咱比较熟悉的一位领导人，你觉得你能接受吗？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或者他恶搞的他就是某一位中国领导人，你会生气吗？ 我觉得恶搞的话不是太像这种有点低级趣味点做的，可能我觉得有点 恶搞行，但是你得恶搞的高级点是吧？ 对对，恶搞的反正有点水平吧，有点意义吧，就还可以恶搞一下。 好好，谢谢泽阳，来自应该他现在在天津了。好，泽阳再见啊。 对， 好，拜拜。 嗯，再见。 好，还有一位也打进电话来了，是汪小姐，天津的汪小姐。丹宁，好，先把时间就直接给你了。你看了这个电影吗？觉得怎么样？ 我认为吧，其实大家对于这电影失望是因为期望太高了，本来就不是一个纪录片，也不是一个真的要去刺杀什么，它只是一个简单的喜剧而已。但是对于喜剧这个电影来说，我觉得它的笑点有一点重复，它整篇都在重复那几个笑点，没有太多很新的东西。倒是那个翻译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什么你是李云迪眼中的王力宏啊什么的，还挺有意思的。 嗯， 其实它这个电影就是它的卖点就是在一个反差上吧，从美国它这种极端开放的一个国家和朝鲜它那种极端封闭的，它这样一个反差，就派了两个非常轻松戏谑很二的人去干这种重要的任务，所以还是可以看到很多，因为很多美国人他也不知道朝鲜究竟是什么样，他也是通过这个窥见一下朝鲜的一角吧，而且也没有很多描绘朝鲜啊，包括 CIA 啊，也没有描绘很多这方面的东西，不是像国土安全那样一下讲了很多 CIA 的事儿，其实还是一个喜剧片吧。而且中国人看呢，有点怎么说，有点五十步笑百步吧，反正就可能很多人中国人喜欢看，也就是觉得朝鲜，你看朝鲜它那么封闭，我们中国怎么怎么样，起码比它好一点，寻求一点心理安慰。之前也有一个那个电影是讲，就是类似于讲卡扎菲的那电影叫 Dictator， 是大独裁者还是什么的，也是类似于这种就是戏谑领导人啊这种，所以也没有什么，也不用把它看得太重要，也不是一个纪录片，也不是特别政治性的东西。 好，谢谢丹宁哈。这个片子你看完之后你会推荐给你朋友看吗？ 啊，我跟我室友一起看的，然后我们班同学也都从我这儿拷走看，主要还是对那个朝鲜那些因素比较感兴趣吧。 好嘞，好，谢谢丹宁，也是来自天津哈，谢谢你。好，拜 拜。 好，看看这个，今天其实咱好几位听众，咱现在的那个电话是开通的，如果大家是想打电话来发表你们的意见，随时欢迎。因为确实咱们这个有话直说，明年就不会再跟大家见面了，所以也可能刚才咱们连线的几位听众哈，以后也不会那么常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咱们三地话新闻也会时不时的就是跟大家聊聊天啊，这个也无妨。那其实我们刚才听的两位可能还是年轻人的一种观念，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反正看电影本身也是为了娱乐，也不是为了去教育谁，你看电影你娱乐的话，所以你很多的思想包袱根本就没有必要，你不是非得像某些人一样看电影你非得总结他一个中心思想啊，非得觉得他有隐喻啊，他在指桑骂槐啊之类的。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思想包袱呢，可能你本身他的这样一个趣味他就改变了，确实没怎么必要。但是如果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或者处在的这种圈子啊或者社会阶层啊跟咱们不太一样的话，估计也不一定是咱们这种想法。 反正我的话，我觉得我的年纪也不算大，但是，真的要看对文化的尊重。我觉得如果是我，我是一个朝鲜人，我可能对这个片子真的接受不了，甚至也真的像他们之前说的，会发出一些威胁，因为我觉得跟这种民族认同的感情上，这是一种极大的戏谑和嘲讽，真的是一种不是互相尊重， 是吗？ 对，我如果站在朝鲜人的立场来看的话，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是局外人，我们看这个事情，也许就可以很平淡的来看，就像有点像感觉是，比如说这是我们家的家丑，我们自己家人怎么说都可以。但问题是，你不是我们家的人，你来说我们这事儿，那就不行，对不起，你没这权利说这话。你再说，说不定我真动手打你。 哎呦，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最后真的金正恩死了嘛？他毕竟还是一个真活生生的一个真的人。就我曾经试想，刚刚樊叔你问一个问题，如果他是我们所，例如说今天拍了一个电影，可能叫《刺杀马英九》。或者他叫刺杀德国总理默克尔，我觉得整个的也许舆论风向他就不见得会是这样， 因为毕竟是别人家的事。 对，而且因为对于朝鲜他有太多可能我们所存在觉得不合理的这些事情，觉得很夸张，所以你会觉得拿他来开玩笑可以的。可是我觉得当然你刚刚讲到对朝鲜人民，或是包括对于不管金正这个人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对于他的一个人，你说电影把我给做死，我觉得情感上面他肯定还是一个尊重度吧。 对，开玩笑可能觉得有个度是吧，你不能这么的没底线。哎，好，赵先生打起电话来了。赵先生。 哎，你好。 哎，好了，终于听到你声音了、 哦、 等了你好久。 哦，听说那个什么那个怎么刚才你说一句明年有话直说就完了。 嗯，对，因为我们这个全媒体全时空明年也会改版，就会有新节目叫全媒体大开讲，所以形式呢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从1月1号开始是吧，6点钟到7点20分，也比较可能用媒体的呈现方式也跟往常很不一样，那这个呢值得期待啊，这个应该是卫视明年是最值得期待的一个节目了，但是我们这边就比较遗憾，有话直说呢，就以后没这么固定的一个机会跟大家聊天 啊。对，那没关系，没就没了，很正常。 三 D 感可以 聊。再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那以后你们三 D 也开点跟我们一块聊的。 行啊，对啊，像这种是吧？ 对吧？ 很欢迎，嗯。好，这个话题，对对，刺杀金正恩 这个电影。昨天特意网上搜了搜看了是吧？ 哦，您真刻意去看了呀？ 对啊，因为我一直就想看，但是就觉得这个这网上这东西，我觉得这里传过来的，而且我等着买盘，后来没想到还真这么快就看了。因为前两天我们那个发言人不还说的吗？说谁跟人外国人说，人外国人记者提问说你们这儿能看到了，你有什么感受？朝鲜谴责没谴责你？咱们外交部发言人一本正经的说这我还没发现，你要有这事儿你告诉我，就这意思，你可以举报我，我去查查去是吧。 嗯， 结果这边两天怎么晚上就能随便看到了，我也觉得很奇怪。是不是中国又宽松了，没怎么管这事儿，这让我大这是第一让我大吃惊的是吧。至于呢电影这东西呢， 嗯， 之前也想到了，你想美国人拍这电影，当时就确实也想到了，肯定他不会政治化，他就是这无厘头，就跟说把这人换成萨拉姆，换成卡扎菲，反正一个独裁政府谁都行是吧？所以当时也没抱太大的希望看这个，因为他是美国拍的，所以我倒没觉得，而且作为一种商业炒作嘛，所以也没抱特大希望。但是有些东西呢，它是跟年龄有关系的是吧？就说你再怎么着怎么着，所以看了这电影呢，你们肯定是有好多地方的没想我们感受那么深是吧。 哦，是吗？比如说呢， 啊，比如上来那个女兵出来的时候出来一个女战士是吧，下飞机是吧，特严肃的是吧他说我什么感觉了，哎呦我一下想起江水英了是吧，我就不知道江水英你们知道吗？ 江水英是谁啊？ 啊，对啊， 嗯， 因为有 你知道吗，春雨 八个样板戏，其中有一个就叫龙江颂是吧。 哦， 那个女主角就是叫江水英是吧。完了呢，当时文革的那些样板戏，所有都是单身，江水一个也是单身，小长白也是单身，他们都没有爱情，是吧？所以他那种打扮，他那种严肃劲儿，让我想到那儿去了。当然，电影里的江水一个最后还挺花的哈。 嗯，是个浪女。 我最后呢，我还想说说什么？我不知道春雨在吗？刚才是春雨吧？ 春雨 在 呢。 在。 啊，对，我跟你聊两句，是吧？ 好好好。 因为我觉得你啊，就是。典型的是80后是吧？ 对对对， 是在这个，就是说你的发言，大 代表了很多这个就是这个中国这八零后的发言。你没发现你的发言跟天津的王小姐他们都特别想着啊？但是呢，我也能理解这种场合教育下来的人是吧？你一定说，就咱俩今天咱们的话题咱就聊哈，最有意思，就是说你说到了朝鲜是吧？就说感觉的就是讲了一些朝鲜的感觉，我就告诉你，小时候我们欢迎阿尔巴尼亚，那时候也有外宾啊，朝鲜什么中华油厂人民公社都是组织的，完了咱们的公社弄得特好，好东西都摆那儿。那时候我们最羡慕的就去友谊商店买东西是吧？是吧？ 对。 所以他的好多东西啊，就是我们过上来了，所以觉得朝鲜那种特别合理，所以今天咱也没这太多的机会了，所以呢，春雨我跟你聊天也就是点到为止，我能理解你是吧？因为你最让我接受不了的就一件事，台湾把那马英九失败了以后，你说了一句主要是什么的给人家咖啡啊什么这些什么出租车这些准备的不好，所以败了，那也比那谁。杜平他们说败的原因说的多少还实际点，但是我在这种体制下我也能理解，不管怎么说呢，咱凤凰台也不是也党的领导吗？但是呢今天能讨论这的话题让我也很吃惊是吧？当然了，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哈，今天把我们聚在一块是吧？所以我很感谢那个什么 好，也谢谢，哎， 谢谢赵先生，谢谢这部电影 吧，是吧？还是说就感谢你们给了我们年底之前呢有一个痛快大家哈哈乐的机会是吧？我是呢经常听你们这节目三 D， 今年呢三 D 我可以跟这么讲吧，咱们这个节目是凤凰台包括凤凰杂志我也看啊，就所有凤凰系列里包括一虎一席台里咱们话题是最敏感是吧？还当然了还有那个什么，而且你们有时候还星左石右是吧？不知道这话你懂不懂我，所以呢我们从你这个电台里得到了很多那个信息，比如战争怎么回事儿，比如你是批评人的角度说的，我们也能拐弯抹角听到一些专家，包括呢还有什么澳门啊什么这些，包括你们说那个大学老师，这个就说上课让同学揭发这事儿是吧？ 嗯， 都让我很吃惊。后来想起同学这揭发这事儿，就想起文革的红卫兵不是也是揭发老师吗？所以你们的心意，你们的想法，我是深深能感觉到，我侧边听了，所以我就觉得这节目是我在国内，当然你们是香港播，但是我在国内收到是最开放的，是最那前沿的那个，就说，所以你有你的优点，最近节目好多了，而且我觉得你的吐字比较清楚是吧？而且确实一听那个，一看就是有文化的是吧？ 谢谢谢谢， 到年底的是吧？ 嗯，好，谢谢，哎，谢谢，谢 谢赵先 生，好，今天时间确实不多了， 而且最后加一句，确实我知道今年咱们尺寸收底了，所以我有机会见到杨叔，你跟杨叔说也很可惜，我这一年的发言他很少听到了，我昌平的马先生是吧？北京的王小姐， 哎，马先生最近好像确实很少听到了哈。好，赵先生一定帮您转告啊，我们都很想念您，也很感谢您。好嘞，赵先生再见啊，祝您新年快乐，提前祝您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好，赵先生再见。 再见。 哎，后面那段挺爱听的。春雨可以选择性忽略， 没有， 这是听众非常诚恳的建议。 对， 虽然好像话里有话是吧？你得，咱们都得好好的去参透，是吧？所以也挺难得的，有这么支持咱们的听众，人家特别重视，就是两年听了咱们两年多，送走了朱明奇，迎来了王春雨，是吧？他都是看在眼里的，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的一种鞭策。 对，我也有责任，就像金正恩一样，我继承了明奇兄的这个责任，我要把这份衣钵传扬过他。 好，那今天不是聊到金正恩了吗？怎么都扯远了哈？那等会呢，我们再说回来哈。其实你发现呢，就是这种被好莱坞电影里面恶搞的，它不仅仅有朝鲜，像香港呢，我记得去年《华尔街日报》他们还专门有一篇专栏，就说为什么好莱坞经常打残香港，他是把它炸得灰飞烟灭，就那种，但从来没看到香港人他会恼火会生气。他们呢还有一个考虑，说本来呢是想加入中国元素，比如说炸个什么上海啊，炸个什么天安门，不行，你看我一讲我都觉得害怕，天安门怎么能炸呢是吧？这不可能出现。所以呢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又觉得像香港像中国，但又觉得呢跟一般的大陆城市不一样，那只好选香港，似乎好像香港人 人都还挺乐此不疲。那个文章因为说，你看好莱坞就这么的几次三番的在电影里面炸你们，这是香港人的骄傲，这也是挺神奇的逻辑哈。那咱们休息休息吧，等会儿再讲讲，除了香港，可能台湾有很多的事儿值得去分享。好，三点半新闻稍后见。 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贝芬。 哎，贝芬，你们台湾有被好莱坞恶搞过吗？ 常常， 比如说 最有名的就是那个 Michael Douglas 有那个《致命的吸引力》，那很久之前的1977年的片吧，但是就是讲什么婚外情那个，他那个出来就主角就是从那个一个内就是。走出来然后撑一把雨伞，就撑那个雨伞吧就烂掉了，他就说这个是 Made in Taiwan，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 Made in China， 所以 台湾就等于恶质量的代表。 对，而且还不止这个，因为我记得好像在那个就是比较前期，可是在那个布鲁斯威利有一个上太空那个世界末日那个他们在太空上面，然后有一个零件好像用不太行，那个太空上的零件然后也是叫 Made in Taiwan。 就有些 台湾人会生气吗？ 可是我觉得你会笑笑，因为可能那个年代或什么，但你就我觉得其实他的素质并不会这么的。可是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外国人来讲，所谓的台湾这个概念，它可能也是包含在也许在中国，或甚至有些时候还跟 Thailand 搞的，就跟泰国搞在一起。所以我倒觉得还好，但你也有好的，就像有些时候我觉得台湾人所谓的，我常常讲小确幸，就是台湾人一点事情他就也很嗨。就像我觉得前阵子有一个那个电影叫 Lucy， 就是大陆翻译叫超体，然后它这个整个取景其实很大的部分在台湾，哇，台湾人就觉得超骄傲。你看哇，一个这样甜姐，一个好莱坞电影跑到台湾，这大部分在取景。可是我觉得台湾当有些时候你沉浸在说哇，你看大家来到台湾真是货的同时呢，其实他把台湾演的其实韩国的黑帮也在这边乱杀人。然后就像我看到，我发现他其实在街上开了一枪，然后那个韩国黑帮在街上杀了一个人，可是警察旁边就有个警察局，我的印象旁边就有警察，为什么警察都没有出来呢？ 对，这悬疑选太烂了， 那好像感觉就是满街都是有黑道，或动不动你就会觉得哦，原来就是当他取景的同时，其实他也在形象化，因为这种东西传播出去，他就是一个台湾印象嘛。然后另外其实 我没记错，他们杀人的那家酒店是一家日资的饭店， 没有，就是金华酒店啦。对，就是金华酒店。然后另外我觉得最有名就是那个布莱德皮特有一个就讲世界末日，就是僵尸的那个，他前面第一幕就突然间他们一家人在车上休旅车开开心心，突然间旁边就有人在奔跑，然后都是僵尸，然后后来就看电视报道，就是从台湾就是开始传播到全世界的狂犬病。觉得对啊，台湾也不是一个真的就是严重的狂犬病， 对，可能又跟泰国搞乱了。 对，所以我就觉得有些时候 反正跟东南亚国家都差不多嘛。 对，所以有些时候我还觉得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当有些时候有一些好莱坞电影它在这个镜头里面会出现就是台湾的这个旗子，然后台湾就会超兴奋，你看有旗子，很开心， 承认我们的国际地位， 而且这种东西通常就会作为新闻。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你说会不会真的很大的 伤害，这其实都是一种不太平常心的表现。 对， 是吧？ 对， 你说你包括刚才讲到的这个香港，就香港人在这方面就表现的还挺大气的，他也从来没见过他们去专门讨论，反倒是有人把这个事儿给说明白了，香港人觉得很逗乐。因为我都看到主场新闻当时还没关闭的时候，他们就弄了几张照片拼在一起，就是精选了好莱坞电影里面就香港被炸飞的那种片段，就是灰飞烟灭。然后他的翻译的那个标题很好笑，叫做好莱坞顶改省呀打惨没换口，就是他可以用打残这个字直接自己套在自己的那个身上，你就会觉得哦，这是一个开得起玩笑的这么一个地方。 对，但是从侧面 这是一帮开得起玩笑的人， 其实也反映了香港的国际地位。你看一般香港被打残的时候一般是什么世界性的大规模灾难会出现，什么伦敦啊纽约啊什么全被打残了，然后会有香港的一个镜头。你其实会想他是把香港放到一个很高的地位上的， 把你当做国际 国际城市才打开你。 对，但是偶尔你看也会出现一些内地的镜头，但是一般情况下都是会是正面，比如说像之前我记得碟中谍会出现在上海的镜头，但是他们是在上海的那种 摩天大楼， 对对对，拍的是上海的现代化和中国的这种富足。包括变形金刚出现了舞龙的镜头，但是舞龙这个好像人家还是投了不少钱的，然后结果最后呢也没有出中国舞龙这四个字儿。他本来是要求这四个字儿必须出来的，然后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是舞龙，因为这个地方被取景真的是被取了太多了。但他本想是做一个世界性的广告，结果没想到其实在中国内地的广告不用做大家也知道，但是在世界性关键的四个字没出来，这钱就打了水漂。之后他还告了这个变形金刚的剧组，然后说我们当时签的合同是你要给我出这个字的。所以你看他倒是真的是在香港是炸的人，但是呢他这个镜头拼接是从舞龙直接把那些恐龙机器人骑过来骑到香港了，你就会觉得哇这个跨度好大，然后坏的事儿又发生在香港，好的事儿都发生在大陆。 哎，你看我就看他们有一些审查的过程，就说本来也是好像是变形金刚还是哪部电影，就说你也把摩天大楼给你扭捏成什么样子，最后他们就在那儿讨价还价说你别的行，但是必须得保持我的楼的这个完整性，就是你不能炸飞我。我就想就真的是炸飞了又怎么样呢，是吧？你这不过可能他考虑到民众是吧，有的民众可能不太接受，觉得你这是在污蔑我们这种大中国崛起的这么一个形象，我们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不怎么容得你这么去恶搞呢。所以有的时候你发现如果有这样的声音出来之后，你觉得还是没有真正崛起，就是还是挺不自信的。你自信的人他经常可以自嘲嘛，是吧？ 对， 那这其实你才是一个真正强大的，不管是内心还是外表，他通体强大的一个标志。 而且你说这电影就是这你就是娱乐看待嘛， 对、 我觉得有些时候你要反过来骄傲，就现在其实很多的 3D 技术搞不好还是中国做的，你要很骄傲能够炸残的这么像还是中国人的技术。我觉得这反而用另外方面看，可是说真的，你说像我记得有一部电影讲北韩，就是朝鲜的那个，就是一个他就是有一些小孩子嘛，然后小孩子被卖，人设集团卖。我记得那部电影很印象是他是在香港被卖的，所以那电影你会觉得很错乱，就是一个朝鲜特工，然后他的小孩因为被坏人抓走，然后就拿来香港卖。可是你知道不会是这样，因为香港其实法治这方面还、 香港很少，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对很多人你倒也不会有什么情绪觉得哎，更不是这样说我很生气，而是我觉得就是电影，就是反正就是看看，其实你会发现它的荒谬， 对， 你也就证明你的知道，我觉得这其实就是轻松看待就好了。对啊， 而且你在中国你发现有的事儿确实很穿越，你看大家都就全世界，你至少朝鲜吧，他不让你看到的东西在中国轻而易举的，人家在美国还没怎么大面积上，你看咱们圈子里面群里面我估计大半都已经看过了，但是咱们心心念念非得要去上的地方他死活也不让你上，是吧？ Gmail 又给你封了。所以呢你说生存在一个巨大的局域网里面，有的时候确实会啼笑皆非，让人就发生的事。 而且我觉得还是很逗的，你看这个电影被放出来，我忽然想起了当时网信办主任卢伟访美说的一句话，包括你看外交部回应说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但是你想卢伟他说了，说中国有6亿网民，管是管不住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都能找到对应的。 他想管太简单了， 对，但问题是有些确实他可能就是不想管，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就这些有的时候他也给你留个出口嘛，是吧？他全给你封了，去哪发现呢？ 管了，你像其实辛普森一家，你知道这个动画片吗？ 啊，我最喜欢那个。 对，而且里面有很多恶搞中国的镜头，尤其是有一集是他们来中国领养孩子。但是这个辛普森一家呢，其实在今年的9月9号的时候，在中国内地有这个网络媒体把它供应了，就是你可以在上架，你可以看得到。但后来没多久呢，广电总局就开始审查了，所以你就说这是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你也能看到有些东西，其实他审查可能不是仅仅针对这一步，但是你能看到一个大的环境，他可能还是把一些更健康的东西给大家看。像这个刺杀金正恩也有血腥镜头，电影应该分级了，像我这种人就不应该看。 哎呦，好了，那今天就聊到这儿，时间也差不多哈。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尤其是刚才跟我们连线的几位听众。那再次预告，就是三 D 化新闻明年的播出时间暂时都没有什么的变化。那全媒体全时空啊，明年就取消这个节目，会暂停播出啊。改而是全媒体大开讲，是在凤凰卫视中文台和凤凰 U Radio 晚上6点到7点20分直播。这个呢是我们2014年、2015年凤凰卫视集团 最值得期待的一档大型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支持。那有话直说呢，也会因为全媒体全时空的暂停而暂时终止，但是呢我们还是欢迎大家在三立化新闻里面跟我们聊天。那除了线上之外，线下我们也会偶尔会有一些活动，比如说至少群里面我们可以持续的聊天了，微博微信啊什么的一直都是在开放的。那有什么更多的想说的，我们在私底下再聊吧。好，那今天就是这么多，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拜拜， 拜拜。